上为广告时间。 佳明158超体加速日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论论。跑步到现在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目前全程马拉松的个人最好成绩是4小时30分，半程马拉松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小时02分。那去年由于疫情的影响中断了跑步训练，导致现在是功力尽失。而如今我将会借助佳明 Forerunner 745这款智能运动手表进行为期1个月的科学训练，在1个月之后挑战50分钟完成10公里的目标。超级体验团，更多体验让您的运动生活丰富多彩。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呢马上要开始今天的训练计划了。今天的训练内容呢是间歇跑，6组1公里跑，每组中间呢间隔400米的恢复啊。每回看到这个课表上要跑间歇的时候呢，哎呀，都得需要很长时间的心理建设还有身体上的准备啊，比如说昨天的睡眠呀，包括今天工作生活当中的休息还有恢复。现在啊，出发之前我看了一下，现在时间是晚上啊，我的佳明745告诉我现在的身体电量呢是72点，这个电量储备还是可以的啊，包括心理的建设上也比第一次跑的时候好了一些，因为之前有过一次跑间歇跑训练的经历啊，所以现在心理上稍微稳定了一些，但还是有点当年看到马上要期末考试了那种心态哈。幸亏我看到今天在间歇跑训练的计划之后呢，未来3次的训练啊都不会涉及到间歇了，都是侧重于有氧了呀，所以今天跑完之后后面的3次可以相对心理上的负担少一些。好，那闲话不说，马上呢我也开始今天的练习啊，练习之后再让大家来汇报今天跑这6组1公里间歇体验怎么样。好，朋友们，我现在刚刚完成我今天的间歇跑的训练，对比我第一次跑间歇跑训练的时候呢，今天的感觉要稍微的更轻松一些哈。比如说我上一次为了达到每公里跑进5分的这样一个目标，可能要付出80%的努力，而今天的感觉付出70%就可以达到上次的一个水平。而且可以看到我今天同样是作为每公里5分钟为目标，速度比上次明显要快了一些，虽然快的不是很多啊，上次基本都是压着5分哈，5分以里1-2秒回来的。今天呢，最快的1公里达到了4分45秒，平均呢大概都是在4分51-2秒就回来了。虽然每公里比上次进步的只有几秒，但相信通过越来越多、越来越规律的这种间歇训练，我整体跑步的能力还有速度是会慢慢的提升上去的。另外哈，我在看今天佳明 APP 里面的今天训练数据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发现。上次的训练呢，我主要是进行了一个慢跑，98%的时间都是心率一区，也就是在我最低的心率区间来跑的。而今天6组1公里的间歇，每组中间有400米的这个慢速作为缓冲和休息，今天的心率区间就分布的比较的相对均匀一些了啊。心率一区也就是最低区间有19%的时间，2区有10%的时间，3区呢是有6%的时间，4区是分布最多的，是有21%的时间，都是在4区啊，也就是次高级的心率。而最高的心率区间5区也有30%落到了心率的5区。所以看到间歇跑和有氧跑还有一个区别，就是间歇主要是锻炼你的一个无氧状态下的你的速度的能力哈，更多的是要去刺激你的高心率区间，而慢跑呢就是纯粹在你最低的心率一区间来锻炼你的有氧长距离的一个耐力哈。所以这两种训练的区别从训练之后的这些数据分析当中也都能看出来。当然有意思的数据还有很多，佳明的 APP 当中也有其他很多的有意思的数据的分析哈，之后的超体加速日记也会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好，我现在呢要去做拉伸了，这样高强度训练不做拉伸，明天我估计会酸到怀疑人生。朋友们，我去拉伸了，咱们下期日记再见。丝毫不夸张的说啊，进行完我第二次的这个间歇跑训练之后哈，有一种感觉啊洋溢在我的心头，这就是觉得自己行了啊，觉得这个间歇跑也不过如此嘛啊。这两次间歇跑感觉第二次还是轻松了很多，而且这个1公里的间歇感觉自己是可以完成的哈啊。回想第一次跑间歇之前那种紧张忐忑啊，觉得自己跑一组可能就要崩了啊，那种心态现在是不会有了哈。但是呢 同样自己也有一些疑惑，在加速度哈、就是佳明的这个专业的运动的这款 APP 当中啊，看到自己详细的数据分析，也发现了一个小小的问题啊，就是在之前跑完的这个体验当中也跟大家介绍了哈、这次的心率区间是比较的均匀的，最多的是落在了心率的四区，是达到了21%，而心率的三区呢是6%。下一次的间歇跑训练哈、我看到这个难度啊就稍有提升了，从现在的每次是1公里加到了1.2公里哈、跑6组，而且下次的间歇的要求是跟心率相关的，要求6组全都跑在心率的3区。所以我也是回看了一下之前的几次训练的数据哈、心率3区确实是我在所有训练当中刺激最少的一个区，就是中间的这个区。所以下一次照着心率3区跑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能不能控制得住不让它上去哈、同时速度还不掉，我觉得这是打一个问号啊，因为这几次都是以速度为标准，没有太顾及心率哈、到4区到5区就随它上，下一次控制在3区还能不能保持住这样的速度，我觉得下次可能还得再看看啊。另外啊，就是其实这几次尤其是跑间歇的时候，我选取的都是相对比较凉快的天，因为北京最近实在是太热了，我一般都会选择下雨过后哈、而且是夜里边温度比较低，湿度呢可能等不到比较低的时候哈、湿度尽量吧比较低的时候来完成的。下一次这个间歇啊，我也是决定看看这个自己的热适应怎么样，因为在之前宋阳的这个超体加速日记当中也跟大家介绍了这个热适应的情况，我看到自己跑完这次之后呢，热适应是已经上到了50%，看看真的比如说到傍晚啊，这种温度比较高湿度也比较高的这种白天去跑间歇的话，看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心率能不能扛得住，下次感觉应该给自己上点挑战了哈，要不然间歇跑现在觉得自己行了，我觉得这种自满的情绪来的稍微有点早哈。朋友们，那我们下一期的超体加速日记再见。 您的第一块运动手表用佳明，祝您迈上跑者之路。佳明智能运动手表全方位关注您的身体健康。 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 我是宋阳。 今天节目的开始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同样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或者呢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双奥之声小程序，也可以获取到平台上的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超级体验团的节目当中呢，宋阳跟论论来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关于奥运会的话题哈、昨儿呢跟大家分享的是奥运圣火哈、以及奥运火炬的点燃。今天呢，在距离奥运会开幕又近一天的情况之下啊，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另外一项在奥运会上大家都非常关注的啊这个物件，就是奥运会的奖牌啊。奖牌呢，也是代表着一名运动员哈、在奥运会上取得好成绩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哈、包括也是各个国家的体育代表团哈、这个4年的一个奥运周期都要去准备的，就是为了能够站上奥运会的领奖台，获取一枚奥运项目的奖牌，甚至是金牌。那这个奖牌这个东西，其实在奥运会的历史上啊，也是经历了很多的发展和变迁的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也是哈，先来通过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奥运奖牌啊，从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发展至今，都经历了哪些的变化。 7月21号早晨8点举行的棒球和垒球是东京奥运会的第一个开赛项目。今年的东京奥运会中国首金不知花落谁家，那么奥运会的金银铜牌起源又有何故事呢？在1896年的4月6号至4月15号，第一届奥运会在希腊雅典举行，奥运会的第一块奖牌就由此诞生。 在这届奥运会中，奖牌其实只颁发给前两名的选手，冠军发银牌、橄榄树枝花环和一张奖状，而亚军则发铜牌、月桂花环和一张奖状。奖牌则为圆形，直径是50毫米。奖牌正面是宙斯的头像，宙斯右手托举着一个地球，地球上站着胜利女神尼克，文字为希腊语的奥林匹克。奖牌的背面为雅典卫城遗址，印有希腊文1896年雅典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字样。当时的奥运会奖牌还没有绳子，只能拿在手里，这款简单但是意义重大的奖牌就成为奥运奖牌的鼻祖。奥运会历史上并不是从第一届开始就有金牌，而是在第三届之后才有。由于在首届现代奥运会上，主办的希腊人觉得金子太俗气，而且其含义与古代的奥林匹克运动精神不相符合，所以只能向比赛的前两名运动员颁发了奖牌，而且是冠军得银牌，亚军得铜牌。直到了1904年第三届奥运会，考虑到了通俗习惯问题，才首次给第一名颁发金牌。而最早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金牌则为直径30厘米的圆饼，上面刻有世界博览会、美国圣路易等字样，另一面则是有自由女神像和橄榄叶的树枝。直到1928年的第九届奥运会，奖牌图案和规格才正式形成统一，并且一直沿用至今。 刚刚我们通过一段录音室聊了一聊啊，这个奥运奖牌应该其实叫奖品啊。其实在刚刚这个录音也说了，第一届奥运会是没有奖牌这一说的， 对， 是后面慢慢发展起来才有奖牌的。而第一届呢，它虽然没有奖牌，但是有其他的一些标志物啊，作为对选手的取得成绩的这样一个认可和奖励啊。到后面慢慢的才有了奖牌这样的形式，包括在2004年的时候，我记得又回归了，因为2004年是雅典奥运会嘛，又回到了奥运会现代奥运这个文化发源的地方。当然除了奖牌之外，还给大家发这个整个的花环哈，套在头上的那个，那个是 橄榄枝， 橄榄枝啊，那个是之前哈很久远时代的这个奥运会给选手的这个奖励。所以说这奖牌哈，就中国运动员在这么多届奥运会当中也是斩获了无数的奖牌。 对，这个奖牌其实这能聊太多了。论论跟孙杨，我们就是择一些大家这个除了大家关注的谁得了金牌之外，我们还聊一聊这个奥运会其他的这个花边的，或者说这个故事背后的一些事情，让大家叫做多角度的去了解一届奥运会它的组成啊。现在也是奥运时间，2021年举办的2020年东京奥运会，奖牌什么样啊？到时候看看这个实物啊，咱们也可以看看这个实物破出来是什么样。奖牌为什么是金的？ 还是金色？ 金牌，为什么是金牌啊？其实这个也有讲究。刚刚录音里边其实也多多少少提到了。其实你会发现，就人类进步的过程当中，我们说这个奥运会它是整个人类进步的一个写照，一个过程啊。百年奥运，这个不管你是居住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你会发现大家对金子都特别喜欢。你说它不是一个某一个国家的专利，你比如说中国人特别喜欢黄金，印度人也特别喜欢黄金，对吧？欧洲、美国就是淘金热， 对， 从美国起来的，对吧？其实你发现，只要是人，他就喜欢黄金，什么道理呢？ 包括其实从古到今，金子一直都是硬通货，不管是 硬通货， 历朝历代，包括一直到现代， 现在也是 啊，金价都是很保值的。 那当然，其实一开始我们这当然这个是属于金融的事儿啊。怎么说，原来是美元兑黄金嘛， 对， 后来 为什么叫美金嘛？ 美金，后来出现美元兑石油啊，然后这个现在还当然硬通货还是黄金，一个国家的黄金储备决定了它整个的这个国家的货币啊，它是一个经济学方面的这个范畴。那我们再说到这个运动会当中为什么要发金牌？这个就是咱们说说故事，挺有意思的。其实再往回推到古时候，只有贵族和王室才有资格佩戴黄金饰品，老百姓你是佩戴不了的。那会儿也不是说后来才有金币，一开始的货币都不是说黄金做的，后来但说实话叫金币也是金颜色，一般都是铜的， 是 也没有黄金的，就只有王室和贵族才能佩戴纯黄金的金饰品，老百姓是不行的。后来变什么呢？后来就变成了这个王室和贵族奖励身边的，包括大臣啊、有功之人啊， 奖励他们的一种方式。哎，你这活干得不错啊，来奖你点黄金饰品。那大家戴上发现，哎呦，这是王室奖励的，戴上就特有面啊，觉得特别好。后来就出现了我们现在叫运动会，其实那会儿叫做文化娱乐表演， 嗯 啊，就是演出嘛，就是丰收了，哎，这个整个近一年收成非常好啊。那王室贵族呢就举办各种宴席，大家在这个宴席之余呢就举办什么一些文艺体育方面的演出活动。其实最早体育运动也是这么来的， 是 就是人家丰收了，不是看谁跑得快，看谁跳得高，大家 庆祝一下。 哎，其实是庆祝的方式。庆祝你就得有个谁快谁慢，就分出了冠亚季军。那为了让大家更有这个表演欲望啊，这个整个的比赛过程呢更好看，于是就出现这么一个奖励的模式，也是王室和贵族那儿，哎，谁第一，奖励他一个金饰品。那从那儿而来，变成了慢慢演变成了运动会当中的，现在我们叫运动会当中的冠亚季军拿到奖励。那奖励是什么呢？就沿用了叫金饰品这样的一个模式，代表了他的一份荣耀。所以你看现在我们就说金牌，他是金牌获得者，哪怕那是不是黄金，说金牌代表就是第一名， 哎， 就金牌就是第一。 是， 你说他是银牌获得，你知道他是第二， 对， 金银铜， 铜 啊，那金银铜牌，那根据是这个叫做获值的这个属性，然后给这些运动员来发放金银铜牌。 是， 所以慢慢从最早的这个十九世纪开始的这个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当中，就有了金银铜牌这一说。当然刚才我们通过录音了解，一会儿我们给大家，首届运动会好像也不是金的， 不是金的， 就冠军拿到不是金的， 是，对。但是后来这个金银铜牌确实就跟孙华讲的一样，其实它也是过去啊，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有之前啊，在过去更远的比如说中世纪的时候，一种奖励的这种机制啊，大家对这种金银铜的这样的一种观念哈，比如说金子就代表着最高级别的一个奖励的模式啊， 就包括现在 下面是银子啊， 对，现在也是一样，就是你看这个人穿金了，穿金戴银都不叫穿银的，先第一是金，穿金戴银了，哎呀，这个人就是有钱， 是， 然后这个社会地位高， 没错。 你包括现在为什么这个全世界老百姓都喜欢金饰品？现在买很方便了，我们不用说买不到，都可以买，只要你有钱都能买得到，买多大都行啊，重量都可以。你为什么还要喜欢戴金饰品呢？依然是人类发展这个过程，你觉得戴上了金饰品就是王室、皇室， 对 啊，相当于一个身份和身份的一个 是 一个象征。你说本身它值钱吗？它也值钱， 它也值钱，对，但更多的，但更 值钱， 对，但更多的是，其实就是人类这几百上千年它形成的这样一个固定的一个模式，一个概念， 对， 这个概念就是金子啊，就是金子代表着最高级的荣耀，最高级的荣耀啊。另外，刚刚孙杨其实还说这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金牌它究竟值多少钱啊？这金牌的含金量有多少？那金牌到底值多少？其实我们是可以算出来的，因为国际奥委会其实今天我们聊这个奖牌哈，就是说对于金牌，它的含金量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规定的， 有要求是吧？ 有要求的 啊。 这规定是什么呢？就是金牌的含金量不得低于92.5%。 哟，那含金还挺高。 所有的这个不同的奥组委啊，就比如说今年啊，东京奥组委，2008年北京奥组委，他们是可以自行来设计这个奖牌什么样，包括含金量究竟是多少，但是要在这样一个大的框架的约定之下啊，就是含金量不得低于总重量的92.5%，而且对重量也有要求，至少包括多少含金，6克， 六克， 要大于总重量的92.5%，且不少于6克，要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啊，这才是一个合格的奥运金牌啊。但是其实其实我们看到各个奥运会最终发放的金牌，它的克数哈都是不一样的哈。比如说最多的，其实近几年我看啊，这个奥运会包括冬奥会都算上啊，近几年我们能看到的资料最高的是2002年的盐湖城冬奥会，啊，是达到了20盎司啊，这个是最高的。一般来讲呢，其他冬奥会一般都在10盎司左右啊，都是这样一个含金量啊，所以说这个金牌啊。究竟一块金牌，我们可以去估算，看看它的重量是多少哈，有多少的含金量，就能看出来啊。这块金牌我真的要拿上去市场卖啊，就是金价，就是以金价对金子，到底能值多少钱？其实会发现也不会值太多钱， 对，没多少钱。其实你要这么说的话，如果我们就是按照国际奥委会它的要求来制定的话，不低于六克，那六克，六克里含金量不低于92.5%，就算96.5%，54.5克， 就是它的最低要求纯金是5.5克， 嗯， 那5.5克按照现在1克400块钱， 嗯， 2000多块钱， 嗯， 就是最低要求它的市场价值能换算出来是2000多块钱人民币， 嗯， 但是每个国家他们根据自己国家的这个经济情况发展情况拿出来这个奖牌都不一样， 嗯， 对吧，你可以多一点你就多花钱嘛， 嗯， 这钱反正你要自己国家的这个奥组委里面去出嘛， 嗯， 这个金牌设计费。你像我们2008年北京奥运会叫 金镶玉，对，嗯， 金镶玉它的造价其实要远远高于黄金本身一块金牌的造价， 嗯，是， 它是其实是中间是一圈那个玉环， 嗯， 玉环当时采用的是和田玉嘛，和田玉的玉环本身的玉环开采出来就不便宜， 嗯， 然后呢这个玉环它要跟这个金牌呢还要环环相扣， 嗯，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贴合的这么一个状况，说是尝试了1000多次， 嗯， 叫做摔不碎、 嗯， 啊，它因为那个你是玉的嘛，就怕如果你运动员戴上之后一掉地上或者怎么样它磕碎了， 嗯， 那就麻烦， 嗯， 但你知道玉一摔它就会碎嘛， 对， 那怎么办呢，它就用了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叫做这个叫做镶嵌的技术， 嗯， 把这个玉呢镶嵌在金牌里边，它好像什么抗震级别，我们这抗震不是地震啊，就是共振那个级别，怎么样，就是你怎么摔中间那个玉都不会碎， 嗯， 哇，它是一种镶嵌的技术， 嗯， 很厉害， 所以成本就更高了，那有这种技术就 哦，对啊，成本就更高了嘛， 嗯， 那你说那一块金牌它市场开这怎么个造价的成本就多高，我们就没法去估算， 是 就很高 了。是我刚刚也查了一下，这个2008年北京奥运会啊，咱们金牌的含金量哈，不说这个金镶玉啊，不说那个玉，我们单说金子， 金 7盎司，其实7盎司也不便宜啊， 嗯。 看现在基本上国际金价每盎司也得1000多美元， 1000多美金 啊，是北京奥运会是7盎司啊， 7000多美金， 7000多美金， 核算下来的话，5万人民币不到， 嗯，就是说这个金牌我们真的啊要拿出去啊，对金子它是5万多块钱，其实说高也不高啊。当然更重要的是一块奥运金牌哈，它有的价值，相信每一块奥运金牌的拥有者一定都会视为无价之宝，因为确实在奥运会上拿一块金牌太难了哈，有很多的运动员穷其一生，哪怕其他各项赛事当中哈都拿到了冠军，拿非常好的成绩，但是奥运金牌啊，有些选手就是一辈子的遗憾啊，有时候就是擦身而过拿不到哈，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在这届奥运会当中吧，每个选手都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啊，该拿金牌的不要留遗憾，尤其是希望咱们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这些运动健儿们能够继续哈在这个奖牌榜上有更多的斩获，也为我们国家能收获更多的奥运奖牌哈，尤其是奥运金牌。今天呢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了聊关于奥运奖牌的这些事儿哈，上半段的节目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哈，下半段回来界内界外当中会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关于体育运动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25北京体育广播，咱们呢现在稍事休息，稍后再见。 7月19号至8月9号，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将再次成为奥运频率，推出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燃在东京》，每天播出10多个小时奥运特别节目，全天全频率滚动播出奥运最新消息，每天从早上7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每个时段滚动播出奥运报道，早上7点到9点，中午12点到12点半，傍晚5点到7点和晚上9点到10点半，还将推出4个新闻互动板块，通过全景奥运会、奥运零距离、奥运奖牌榜、站在东京看北京等栏目，全面及时深入报道奥运会，设置全天候的听众网友互动平台。北京体育广播还将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听听 FM 客户端以及新媒体矩阵开辟奥运专栏，每天更新短视频、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产品。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 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 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界内界外，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各位好，我是论论。在今天界内界外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来分享的是关于徒步的故事哈。今天为大家分享的这场徒步活动的内容呢，主题哈是跟咱们冬奥会相关哈。现在距离冬奥会倒计时已经是不到200天了哈，之前几天是刚刚经过了这个倒计时200天的这样一个里程碑的日子，冬奥会真的是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其实社会各界也都在以各自不同的形式哈，来积极的，准备冬奥会啊，迎接冬奥会的到来。就在7月11号的时候呢，由北京市徒步运动协会啊，包括新闻大厦和北京商报社等单位，也是共同举办了一场叫做“逐梦2022北京市企业家徒步大会”哈。7月11号的时候是在首钢园来举办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哈，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场“逐梦2022”的徒步活动哈，同时呢，也分享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啊，在组织这样的活动过程当中，以及在进行徒步体验的过程当中啊，获得的一些收获。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啊。第一位呢是来自于新闻大厦营销租赁部的沈岩，沈主任，好，欢迎沈主任的做客。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闻大厦的沈岩，很高兴能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次活动。 欢迎沈主任的做客啊。另外一位嘉宾呢，也是参与了啊这场活动的，来自于杭州银行北京分行办公室的石敬诚石老师哈。石老师目前呢在北京分行也是主要负责党群的工作啊，欢迎石老师做客。 大家好，我是来自杭州银行北京分行办公室的石敬诚，非常高兴能够在节目中和大家见面。 欢迎两位啊。节目一开始呢，我介绍啊，这场活动叫做“逐梦2022”，叫企业家走起来哈，一起迎冬奥的这样一场活动。今儿两位来自于这个不同的岗位哈，也是都在这个活动当中承担着不同的工作。像沈主任这边呢，主要可能是负责一些前期的策划哈，包括组织协调的工作。这个石老这边作为杭州银行北京分行，其实也算是新闻大厦的，相当于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用户哈。 对，新闻大厦的入驻企业 、入驻企业，作为这样一个这个入驻企业的代表哈，跟随着这样的这个企业家们啊，一起在首钢园来进行这场徒步活动。其实节目开始想先问沈主任一个问题哈，其实我看到说您在新闻大厦负责的工作其实也很多哈，本身工作也很多年。组织这样的就是徒步的这种体育运动的线下活动是第一次吗？ 我们来讲就是做这个徒步活动其实是第二次。 第二次 啊，对。但是呢就是这个主要这次活动呢，咱们主要就是主打的是一个新商务、新生活和新征程这么一个三新的理念。所谓的这个新商务呢，是主要就是说咱们新闻大厦，原来是一个酒店，咱们作为这个业界这个酒感写的一个成功的案例，那么这个主打的也是就是新闻大厦楼宇生态圈这么一个概念。新生活呢，主要就是因为徒步这项运动嘛，现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和喜爱，也是咱们强身健体的一项非常好的运动。新征程呢，就是我们也是希望呢通过这次活动，然后和楼内的这个企业搭建一个更加好的这种沟通的平台，和大家一起共同进步、共同发展，然后开启这个新生活。所以这个是我们这次活动的这个主题口号。另外就是选的这个地点嘛，也是咱们冬奥会的一个象征、一个标志，就是首钢园。对，首钢园区。也是我们就是为这个即将到来的冬奥会的一份献礼。 所以说其实参与这次活动的主要都是来自我们新闻大厦当中的一些入驻的企业代表。 对，都是我们的优质这个客户， 优质客户， 我们的入驻企业。 都是来自于新闻大厦这种优质企业。其实我看到沈主任这个日常的工作啊，其实有很多的方面，我不知道这种像活动组织算作您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吗？ 嗯，算的， 也算 的。这个对我们主要是就是也是我们品牌推广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 所以您觉得组织这样的活动，因为其实我们哈、啊、也组织过一些线下的活动啊，以我们节目为单位，或者是以整个的这个北京体育广播为单位啊，也组织活动。就是组织活动是一项特别繁杂的工作哈、啊，因为我觉得千头万绪，有很多的细节需要、 嗯、 是吧？需要去处理哈、啊。我不知道您在组织过程当中有没有这方面会觉得，哎呦，可能。因为我看规模也不小，大概有几百人哈、 嗯，对对对， 而且涉及到很多前期的这种沟通啊，嗯、包括物料啊，怎么去设计啊，这样当中的一种经过，您觉得那日常工作当中会觉得这工作干着有点累吗？还是 嗯，觉得乐在其中吧， 乐在其中。 因为是首先特别感谢我们这个入驻企业对我们这项工作的支持， 嗯、 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7月11号了，天气可能也是比较的热了， 嗯， 当时又是就是。汛期也临近了， 嗯、 再加上现在就是疫情防控的常态化，在这个三种就是不利因素的影响下，有这么多入驻企业来支持我们的这项工作，我们也是特别的感动，也是就是觉得在这个活动中能让大家体会到这种常走。就是常走的快乐和健康的重要吧，这也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份回馈，也算是企业给。就是我们新闻大厦给入驻企业的一份增值服务，是我们的礼物。 嗯，那么今天同样来做客我们节目的还有啊，这个入驻的优质的企业代表哈，来自于这个杭州银行北京分行的石景成老师。石老师作为这个也是代表哈，去参加了当天7月11号的那场活动啊。这个活动，您之前有这种徒步的经历吗？ 之前我们杭州银行本身自己也会组织一下这样类似的活动，包括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全行是组织了一个大型的这个芳华23载的这么一个徒步活动，当时是有我们全行大概550多人共同参加了参加其中。那么这个活动呢，是我们为期一个月，每周五的中午12点半会组织我们的员工一起从这个新闻大厦出发，沿着长安街一直走到我们。的明城墙遗址公园、然后所有的员工呢在其中进行一个打卡，最终呢通过这个打卡的成绩来进行一个排名，所以这个活动也是当时参与度还有这个大家的支持率都是非常高的。 就利用大家中午休息的时间出去让大家也锻炼身体， 对，也是让大家在这个比较紧张的工作之余放松一下自己的心身。 所以说其实咱们杭州银行北京分行作为企业啊，其实很早之前就有这样的一个传统了，就是组织大家去参加过这样的活动啊，为期一个月，每周五都要去，还打卡，从新闻大厦出发走到明城墙再走回来，这一圈也不近的距离，得有个4-5公里， 得有 4-5公里啊，差不多。所以之前就参加过这样的活动，但是这次呢跟那个我们比如说企业内部组织的活动啊又不一样，这是一个在一个真正的我们这个正规的场地啊，去作为其实作为可以说作为这种参赛选手啊参赛运动员的这样的身份去跟大家一起走哈，包括这个徒步协会的很多的活动我们也去这个参与去报道过哈。这个石老师刚刚我们录节目之前还说啊，两位都提到了觉得特别好啊，比如说大家举着旗子啊非常有气势，还有背着音响跟喇叭哈。这种活动也是您作为企业也是第一次去参加到我们新闻大厦组织的这样的这种地面活动当中吗？ 对，应该算是第一次。我们杭州银行北京分行是在2008年入驻北京的，然后2014年进入我们新闻大厦。新闻大厦也为我们这些入驻的企业提供了一些非常专业还有优质的商务服务。同时呢，也跟大家提供了一些像这次徒步走这样活动的一个沟通和交流的一个平台。所以呢，这次徒步大会呢，其实也帮大家提供了一个绿色、阳光和运动的这么一个交流的一个机会。我们也算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新闻大厦组织这种比较大型的一个活动。 所以当时去到活动现场，都是以各企业为，比如说这个企业哈、作为一支队伍为代表去了，都是以企业为单位这么来组队的，是吗？ 是，对。 企业为单位来组队，整个行进的这个长度是。多长？ 5公里。 5公里。 对。 5公里的距离，哎呦，5公里距离，我感觉有点走不够吧？那么多人。 对，有点意犹未尽。 有点意犹未尽啊。 对。 所以刚刚这个沈主任在录节目之前也说了，说觉得这个活动特别有意思，包括可能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企业员工啊，企业代表，那么之前呢， 也没有参与过哈、啊、类似的这种活动啊，去参加完之后都觉得兴趣特别高，兴致特别高哈、啊。是吧？ 嗯，对，有很多人都找我们要联系方式，想加入这个徒步协会， 要加入徒步协会， 对对 啊，要跟他们一块儿去走。具体的场面，您觉得组织这种活动，包括徒步协会那边、嗯，可能也有一些经常会走的爱好者，过来一起参加哈。您觉得从这个整个的场面气氛上，有什么给您留下印象比较深的吗？ 嗯，印象比较深的就还是您刚才说的，就是咱们这个徒步协会，然后他举着一面旗子，然后后面有就是专人背着一个音箱， 嗯、 然后他就是。奏那种特别，适合行走的那种音乐，激昂的音乐、 啊， 对对对。然后我们的代表，走到他们的队伍里，就是给人的那种感觉，就是特别的朝气蓬勃，也觉得就感觉象征着我们的企业也是蒸蒸日上，这种感觉特别好， 感受特别好， 对对对。 嗯、石老师这边有什么去参加完觉得印象给你留印象特别深的？ 包括这一次还有以前的是吗？ 嗯， 其实我们杭州银行北京分行自己呢也有一支这样的徒步的队伍，就是一个我们工会组织的这个徒步俱乐部、 嗯、 啊。对，当时呢也是我们有自己的服装，然后有我们的旗帜、 嗯、 啊，还有我们的这些装备，我们会组织一个队伍一起去在一些公园呀或者一些这个运动场地场所、啊、进行这样一个徒步活动。 嗯、 跟沈老师这边其实感受也是差不多，就是我们的员工背着我们的。这个运动背包，然后举着我们的旗帜啊、在阳光下啊、这个草坪上去进行这样一次徒步活动呢，会感觉非常的阳光，非常的健康啊、也体现了我们这个企业，我们杭州银行啊、这种蒸蒸日上的这种感觉。 嗯，这是我们参加这场7月11号啊来举办的这个筑梦2022这场企业家走起来这个徒步活动啊，回顾了一下当天活动的这种体验跟感受啊，所以我知道除了这样一次活动之外呢，就是我们新闻大厦还会有其他的一些这种地面呢啊跟这个体育运动有关的这种活动，也会平常组织有很多来去作为第一是回馈我们入驻企业的这些。商户啊，另外呢，其实也是作为我们新闻大厦整体的一个宣传推广的这样一种方式哈。除了像这次徒步的活动以外，像这种地面的活动，我们还之前组织过哪些？ 是这样，就是咱们新闻大厦其实主打的是这个楼宇生态圈，所以我们的楼里边呢，这个企业的这个性质是非常广泛的，比如说有餐饮，然后有这个。银行，然后最最特殊的是，因为新闻大厦是酒店转型为写字楼的，我们里边有得天独厚的，我们有个泳池，这个是可能是其他写字楼完全不具备的，我们有健身，有泳池，这个我们每年就会利用我们自己的这个泳池，来举办入驻客户的游泳比赛，这个在疫情之前是我们每年的就是这个保留节目， 入驻客户还能里边有游泳比赛， 对对对，游泳比赛。他们也是就是客户组队参加，基本上就是杭州银行也是我们这个还获过奖呢，对， 我们的员工也参加过， 对， 对 这个是保留节目，也是我们就是一项就是像您说的是回馈客户嘛，同时也是强身健体，咱们推广这个健康的理念，也是楼宇生态圈的一种体现。 就是说我们组织其他这样的还是挺多的啊， 挺多的。 那游泳比赛，我觉得这个能组织起来真的是，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得说咱们条件好， 条件好啊，也是得天独厚，就是因为里边有一个泳池。刚刚提到咱们杭州银行北京分行还经常会参加这些活动，还得过奖哈。 对，我们有员工参加过，然后在里边拿了一个挺好的名次，前三名吧， 对，很厉害的。 就是说，其实作为入驻企业，平常去参与这种。新闻大厦这种楼宇生态圈的这种概念所组织这样的活动平常也就挺多的是吧，因为让石老师也是在新闻大厦应该已经工作了有很多年了哈。 对，我是2015年进新闻大厦那边 到现在也6年的时间了 对， 所以整个工作下来之后感觉平常组织的这种活动啊参与体验的感受怎么样？ 我们从我们杭州银行北京分行2014年入驻这个新闻大厦之后呢，也就是感受到这个新闻大厦整个的对我们商户的一个用心，在大厦给我们入驻企业搭建的这个开放的优质的企业沟通交流平台上呢，我们也和周边的这些商户都是保持着比较积极的紧密联动，包括大厦类的企业，还有本次徒步走首钢园内的这一些科创园区内的企业都会提供一些尤其是以科技文创为特色的金融服务，也为大厦内的各单位职工提供了非常便捷快速和专业的个人金融服务。 也是非常感谢新闻大厦给我们提供这个交流的平台。 所以两位在参加完这次的徒步活动之后啊，有没有说自己在生活当中也觉得，哎，这是一种不错的运动方式，以后想多去参与？两位不知道在平常生活里边有一些就平常运动的爱好或者说是习惯吗？ 基本上我觉得徒步这种活动可能是一个最简便的健身的，因为它不需要说场地的限制，在时间上也比较灵活，一个人可以走，三五成群也可以走，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徒步的这种运动项目的。 以后也可以多组织。 对对对，可以多组织。 组织起来说实话也算挺方便的，因为您手头其实有现成的这种人员哈。本身我们比如说组织，我们也不是这种大规模的，比如说像全社会我们要去招募让大家去走哈，手头现有的就有这么多入驻的商户，其实就是我们手里可以去发，说可以去发动也好，或者说可以去提供服务也好， 对， 有这么一个天然的这个群体哈，所以我们组织任何活动，这样呢，我们可能指向性也会更好一些。 对， 比如说我们做这个活动，我们的目的呀、意义是什么啊？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是要，做出一种什么样的服务，去面向的哪一部分的人群哈，所以我觉得这样组织活动其实，真的是相对来讲，它整个的，这个针对性啊也会更强一些。 就是通过活动，然后可以把已有的企业团结在一起，然后通过活动也可以让不认识的我们的人认识我们，能够加入我们。 是，所以石老去参加这种活动，有比如说跟其他的企业建立一些关系吗？啊，比如说在同一个这个叫什么呢？叫楼宇生态圈啊，同一个 生态 圈当中啊，很多的企业啊，比如说之前可能在一个楼里啊，但毕竟，虽然都是大家在整个一个楼里，但肯定都是每个各自的办公的区域哈、办公室哈、通过这种线下的这种活动的方式，有真的说认识过其他企业的一些朋友，或者说有其他工作上啊一些更多的这种资源上的一种交集吗？ 有的有的，因为我们这次参加这次活动呢，就是除了我们新闻大厦的，就是参加这次活动，除了我们杭州银行之外呢，还有大厦其他企业的一些朋友，大家也是难得通过这次运动的机会，因为徒步而聚在一起，尤其是我们开场的这个健身操，热身操吧，这个对我们所有参赛的员工都是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觉得这个老师就是一个是特别专业，另外呢也是特别风趣，带领大家进行这个热身的活动，让在活动中呢大家也是一个破冰这样呢也是有时也是一个美好的回忆。那么在这个5公里的徒步过程中，我们是一起记录这个美好的瞬间，而且在大家相互鼓励啊，一起完成5公里的这么一个过程中，会有一个特殊的体验，尤其是到最后，这个组织方给我们还颁发了一个完赛证明的这么一个奖状，都是也非常开心的体验吧。那么在这个活动中呢，我和大家一样，既收获了健康，也收获了友谊。 整个仪式感上下走下来也挺强的哈。 对， 刚开始说要有健身操，有专门的这个热身啊这种部分。然后整个出发，大家也一圈回来之后，还有证书、有奖励啊，有收获。虽然时间不是特别长，哎，但里边整个的这种，不管是个人的收获吧，还是跟我们这个公司之间的哈，这样相互的这种收获和交流，还是有很多的。所以之后我不知道还有没有计划去组织啊类似的这种活动呢？沈主任这边。 肯定会有的， 肯定会有的， 而且会越组织越好，越组织越有经验。 其实我觉得其实还可以这样，就比如说您现在组织这活动吧，只是面向我们新闻大厦这些入驻的商户，未来其实也可以把我们这个做成其中一个单位啊，比如以新闻大厦为单位，联合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大厦或者联合我们台啊，也可以啊，我们两个之间做一个这种互动的，我觉得这种活动其实 我们可以探讨一下， 也更好， 对对对， 也更好。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像刚刚这个石老师讲的一样，就是运动这种方式，它真的是一种特别好的这样一种交流的平台。就比如说我们，在工作当中哈，比如说两个企业我们在一块儿为了什么事开个会，那大家可能交流的就是一种纯工作上的一种交流哈。但是通过这样的体育的方式，我们在当中也可以谈工作，但是在这个平台上谈，就跟我们坐在办公室里边开会那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所谓的楼宇生态圈哈， 可以扩大。 沈主任这边，对对对，我觉得也是可以继续扩大，包括可以，围绕着整个的这个运动这样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来进一步去把楼宇生态圈这个概念给它打造的会更好，因为所谓的生态其实就是把本来互不相通的这些资源给它联络整合起来，哎，就我觉得通过这种运动的方式真的是特别的好，所以这是这个7月11号哈，在首钢园啊举行的这场筑梦2代企业家走起来，我看去出席的这个整个的真的相关企业家或者这种领导还有不少哈。